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两王临朝后，韩云居于东宫，韩烨搬回了他当年在宫内的居所华宇殿，弟子元回晋安侯府居住。这次北秦使臣入京，韩烨安排在上书房召见他们，灵照一路随着吉利入宫，见这位传闻中的进宫大总管待他和和气气，便知定是宣王吩咐过的。上书房里，韩烨高坐在龙椅之上，远远望去，风神俊朗，气质高贵，远不是当年谪居淮城时的样子。吉利领灵照进来后，便安静地候在一旁。灵照心情复杂感慨，朝韩烨行礼。 北秦崇善殿长殿灵照，见过宣王殿下。 灵照，你我数年不见，在本王面前你不必如此拘谨。 当年韩烨只剩一口气被敬善救回淮城，是灵照日夜照顾陪伴三年，说起来两人情分颇为深厚。灵照眼底露出一抹复杂之意，他遵从师命照料韩烨三年，名为主仆，其实相处时更似朋友。本来两人情谊不菲，可是敬善和灵叔皆为救韩烨而死，如今大晋攻入北秦，北秦亡国在即，他实在不知该以何种情感来面对韩烨。灵照叹了口气，摇摇头。 当年我照料殿下乃遵师命而为，殿下不必记在心上。 物是人非，到底回不到过去了。当年福临山上匆匆一别，晋善道长和你回了北秦，这几年本王听说道长一直在闭关，如今道长身体可好？ 福临山上，晋善用一条命换了韩烨一双眼睛和一身内力，只有帝圣天和灵照知道。若是别人打听晋善，灵照肯定不会吐露只言片语，但此时他带着些许沉痛回道： 殿下，师父一年多前就过世了。 晋善有五支宗师，虽年事已高，但再活个十年绝对不是问题，怎会突然离世？难道林昭，你实话告诉本王，当年在福临山上道长救本王的代价是什么？ 殿下病体沉疴，经脉俱损，师父一身内力为了殿下尽数耗尽。 龙椅之上的呼吸顿了顿，然后是长久的沉默。半晌，上座叹息的声音传来： 原来如此，难怪当年道长救本王之后便远去了，连句告别都没有，原来是怕被本王瞧出端倪，怕本王不受他的恩情。 如果当年韩烨知道自己的眼睛和内力要敬善的性命来换，身为大晋储君的他必不会接受北秦国师这份难以还清的恩情。 林昭，本王心底一直有个疑问，如今已经没有机会再问道长，你是他最亲近的人，替本王解惑吧。 殿下想问什么？ 当年在云锦山下，本王本来必死无疑，晋善道长身为北秦国师，到底为何会不惜一切救下本王的性命，数年之后甚至愿意拿自己的命来换本王一双眼睛？ 灵照眼底露出些许挣扎，抬手撞见韩烨清明睿智的眼，拱手回道： 殿下，世人只知师父医术冠绝云下，但却不知道北秦历代钦天监都是由国师代掌，师父星宿观测之术乃历代崇善殿顶峰。数年前殿下在云景山上被困， 师父观出北秦大境王城的两颗地星同时暗淡，有陨落之势，而西北均县城地星升空，那颗地星拥有一统云下灭绝两国的大统命格，而殿下的星位命格是这颗地星唯一的牵制。 均县城地星升空，只有紫元符合当时的光景。 殿下，师父当年救您确实是有私心，既然将来有一日北秦灭国已经无可避免，他希望他所做的这一切能护下北秦子民和北秦皇室一条血脉，还请殿下看在师父和师兄相救的份上，给北秦最后一抹传承下去的希望。 原来如此，当年一切不合理的事都有了答案，金山当初相救并不是为了眼前之力，而是为北秦覆灭的这一日早做安排。不愧是和老师同一个时代的人物，居然用自己的性命生生扼住了大晋几十万铁骑的去路。林昭能带着国书一路畅通无阻来到大晋帝都，想必郑言知道了实情，无法在我和紫元做决定前继续出兵。本王知道了，你下去吧，本王和摄政王会尽快对贵国的国书做出答复。 林昭颔首却未离去，他从怀中掏出一封信函。 殿下，我出王城前，莫双公主交代我一定要将此信送到殿下手中。 吉利上前接过林昭手中的信，呈到寒夜案前。泛黄的信笺带着陈旧的气息，寒夜微怔，心底明了，当年他离开怀城回大境时，曾给莫双留下过一道承诺。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他日但有所求，寒夜纵失性命，无不应允。莫双是要用当年的救命之恩来换北秦皇室的一条活路和我的侧妃之位。无论是为了什么，莫双和金山当年救我一命，这是不争的事实。公主的用意本王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这次林昭没有再多话，行礼后被吉利引了出去。吉利客客气气地送了林昭出宫，回尚书房时看见寒夜正立在窗前远眺，他双手负于身后，手里拿着刚才林昭呈上的信函。吉利眼尖，把信函上的话飞快扫了一遍，然后默默出宫去了静安侯府。静安侯府归元阁，弟子园立在院里的秋千旁，抱着睡着的安乐听吉利禀告。 殿下，这就是奴才知道的全部了。当年在云锦山下，敬善国师救了殿下的性命，后来在福陵山又治好了殿下的眼睛。莫双公主对殿下有三年照拂之意，以殿下重情重义，绝不失信于人的性子。这回怕是…… 弟子元和寒夜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好不容易如今守得云开见月明，连一众大晋朝臣都不忍心在朝堂上嚷着让寒夜娶回北秦莫双公主，更何况是吉利这个一直守在两人身边的人了。 这是什么个事儿啊，尽是幺蛾子，好不容易走了个帝承恩，如今又来个更难缠的莫双。 那个北秦使臣说这些的时候没有逼着你吧？ 弟子元替酣睡的安乐擦了擦口水，淡淡开口。吉利一愣，回忆了一下，老实点头。 哦，北秦来的使臣是敬善国师嫡传弟子林昭，新上任的崇山殿长殿，当年是他在怀城照顾了殿下三年。 以他和寒夜的情分，这些请求的话独自对着寒夜说会更有效果。你在场，他面见的就是大晋宣王，而不是当初在怀城被他照料的落难储君。 殿下的意思是， 今日尚书房里的这些话，他原本就不只是为了告诉寒夜。 他是想借奴才的口告诉殿下您。 吉利一说完，脸上便带了怒气。寒夜未回朝时，他做了弟子园三年的进宫总管， 旁人自是知晓他对弟子园亦忠心耿耿，在知道了当年隐情后，必会第一时间告诉弟子园。而以弟子园对寒夜的情谊，在知晓了真相后，还怎么去拒绝北秦这道国书和墨霜公主的请求？ 殿下，是奴才着急，被人利用了。 不必请罪，就算不是你，他们想让本王知道，自然也会有其他方法。 那殿下，您对北秦的请求作何打算？ 弟子园没有回，反而问起另一件事。 本王听说帝承恩三日前离京了。 是，殿下，前些时日他在福陵山下拦住了宣王殿下，也不知道宣王殿下对他说了什么，几日后他只带了两个侍女便离京了。殿下可是要奴才遣人随身跟着？ 不必了，他既然已经离开，往后再和京城帝家没有半分干系。天高海阔，随他去吧。你回去吧，这件事本王自有主张，你不必再过问了。 摄政王都这么说了，忧心忡忡的进宫大总管只得顶着张苦哈哈的俊脸回了皇宫。又是一日，寒夜和弟子园依然没有对北秦送来的国书有任何回应，朝堂里的一干大臣却坐不住了。西北军情紧急，每耽搁一日就会瞬息万变，无论如何也该给北秦和前线的将士一个答复才是。尚书房里，寒夜处理完正事，沉着眼看着案手上满满的请求尽快回答北秦国书的奏折，让守在门外的吉利去取玉玺。吉利一惊，老老实实去取玉玺。这一日夜，弟子园轻车简从，先后入了右相魏建、皇室族长明王以及手握军权的三家勋贵侯爵的府上。他从祁阳侯府出来时已是月朗星稀，一旁的长青看了看他略显疲惫的脸，低声请示： 小姐可是要回侯府？ 不用，入宫去尚书房。 自北秦国书送到京城后，这几日寒夜长留尚书房，没有出宫，亦没有来静安侯府。今日朝中大臣对此事的议论已达至顶峰，他若是再不进宫，以寒夜的秉性，必会有最坏的情况出现。 那个人啊，从很多年前到现在，只要遇上和我有关的事，似乎从来没有过第二种抉择。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